特别报道，20年20人，七月奉献。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乐桃，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刚刚我们在这个试线的时候，在这个弄素材的时候，不小心让大家看到了一下我们这个在准备这个播音的画面，然后看到天哥，哇塞，在我们播音之前7点半之前就已经做好了 准备，做好了收看的准备。 对，而且发了一个到点了馋嘴的表情， 还提醒我们要赶紧上班了，是吗？ 拿我们当早饭吃呢。FM 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没错，而且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平台，也可以随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随风也来了，随风说爽爽早上好， 今天不是孔文了， 今天是乐桃周日， 大家好， 还是我和孔文。刚刚好，这个随风问到说今天有哪个重量级嘉宾，今天会来一个我的特别 传说中的女神，是吗？ 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不敢把女神这个先暴露给大家。 好的， 给大家先留个悬念哈。今天会请来一个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然后呢，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之前做的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 我发现每次来的都是爽爽的朋友，爽爽的朋友总会做一些很酷的事情， 就不着调的事情。 就是很小众的事情， 就不着调的人往一起聚这种。然后那个今天请的这个嘉宾，他六月份去了一趟罗马尼亚，参加了罗马尼亚的西比乌戏剧节， 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节。 对，而且就是在他去罗马尼亚和回来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两个微信我还在搞错罗马尼亚克罗地亚这两个国家，就感觉太小众了，身边很少有人去，所以真的是觉得很糊涂。那今天在8点半到9点半的这个时段，我们会迎来这个嘉宾。 好，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好奇头 条 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 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好奇头条号。那今天我跟乐桃呢会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 好玩的 资讯。 嗯，没错。 嗯，那么首先来看第一条，第一条是说这个英国选出了一个全世界人民最喜欢的颜色。我想先问乐桃，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最喜欢白色和黑色。就是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的 是吗？ 如此的经典啊！ 对啊，因为就是黑白灰嘛，最简单就是黑白灰。 嗯，那么这个消息呢，说的是英国的一个造纸商哈，就是我们很少接触到的一些，就是这个，就可能是这些一些比较少接触到的行业，他们会做一些有意思的这个社会调查，然后呢，就会伴随着他们的产品做一次这个 对这种社会研究，我觉得还是挺酷的。那么这个英国的造纸商呢，他们是在今年一月份发起了一个选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颜色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颜色这个东西应该是众口难调吧， 众口难调，大家可以先猜一猜、 而且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直播平台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说一说自己最喜欢的颜色，然后我 们 再来看 一 看 选出来的是 什么样的 颜色，对，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嗯， 然后呢，这个在两个多月里，他们收到了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约30000名用户的投票。 嗯， 看来大家这个参与活动还是非常的积极。 对，没错。 然后在前阵子吧，他们选出了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非常的喜欢。 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 我非常的喜欢。 你非常的喜欢是吗？ 对，因为我喜欢这个颜色已经喜欢了20多年了吧。 但是一直不知道这叫一个什么样的颜色是吗？今天突然知道学名了是吗？ 不是，我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然后他们选出的这个颜色呢叫深蓝绿。 深蓝绿。 深蓝绿，嗯。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选出来的颜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嗯，我们给大家选了一张由这个颜色构成的一张图片。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是属于这个我们叫有点这个深色的 带青的是吗？ 对，是湖绿吗？ 我不知道，虽然说学过画画，但是没有那么的专业好吗？ 这个天哥说、 就是、 他说他猜是白色。但是白色可能太 广泛了是吗？没有一个具象的一个， 我觉得白色太没性格了，也 不 能这么说。 会吧，白色我们是纯洁的代表。喜欢白色的人是纯洁的代表啊。 你是黑色的吸血鬼。 就是有人说这个蓝色啊就代表了安静啊宁静，然后绿色呢代表了充满活力，然后这两个颜色又混在了一起，所以说可能才会有这种一点点视觉的冲击，又宁静又有活力。然后 我觉得原来绿色感觉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颜色，但是没想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人民最喜欢的颜色了。这种颜色呢， 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总得带点绿，是吗？对。 随风说他喜欢蓝色和黑色。我觉得喜欢蓝色和黑色的男生应该是非常多的。 其实还有另外一 种说法，我每次听到男生告诉我说他喜欢蓝色，我就会说你好俗。 为什么？蓝色多好看，那么天空是蓝色的， 就是因为 海洋是蓝色的， 100个男生就95个都喜欢蓝色。 哎，那我这个说喜欢白色和黑色的是不是还好一点？ 还不错，还不错。 就是有人说这个颜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和你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喜欢蓝色的人一般比较容易伤感。 blue 对 blue, 淡淡的忧伤是吗？然后这些人呢也很容易被满足，然后可以保持平衡调和，然后经常保持沉着安定，安全感会比较强。 也许他们只是喜欢阿根廷足球队了。就有很多的原因会导致一个人 喜欢 一种 颜色是吗？ 但是我知道就是喜欢红色的一般还是就是比较热情的，对吧？ 对，一般喜欢红色的都是热情和奔放嘛。 热情和奔放。 对， 然后或者是比较喜欢西班牙之类的。 就是因为一个球队所以说喜欢一种颜色是吗？ 然后天哥说他最喜欢的是白色和绿色。 白色和绿色， 反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花束就是用绿色的包装纸去包白玫瑰。 绿色的包装纸去包白玫瑰， 对，因为我喜欢绿色嘛，但是没有，现在没有绿色的花或者比较少。 对，没错， 所以你就选白色的花，然后用 绿 色 来 衬它， 然后用 绿 色的纸 来 衬它啊。 对，我们继续来说这个选出的这个颜色哈。这个颜色是一个英国一个叫 Annie Maris 的这个用户提交的。然后他提交被选中了之后呢，这个颜色就被命名为了 Mary Green。 就是他的名字 的 这个 绿 色，绿 色、 嗯、 对、 okay、 然后呢，因为这个活动是这个英国的一个 造纸商 去做的嘛、 嗯、 这个活动，所以他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这个发布仪式，这个发布仪式也特别的 有意思，我看到 特别的接地气、 嗯、 是说在这个他们在楼上用这个蓝深蓝绿色做出来的纸飞机从窗户上放飞出来， 哦，还是非常的有创意的、嗯、虽然说让我想到了海底捞叠千纸鹤，等位叠千纸鹤可以减价，然后就大家用花花绿绿的纸就开始叠千纸鹤，然后哗撒出去， 海底捞好这个这好少女心呢。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发布当天的一个画面吧，就是在一个英国很老旧的这样的一个红砖楼、 嗯、 然后他们选了一个很大的窗户，有非常多这个深蓝绿色的纸飞机飞出来，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配上英国的这种古典的风格， 嗯， 然后这个砖楼，然后配上这个蓝绿色，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嗯，就是这个蓝绿色我觉得还是确实能给人很清新的感觉。 清新的感觉，对。 对，很清新的感觉。 嗯、 我特别喜欢绿色，特别爱把绿色穿戴在身上，但是发现就不是很好看。 但是啊，我们看这个资料上刚才说的， 嗯、 这个结果呢呼应了潘通在去年年底发布的2017年代表色草木绿。就是时尚达人都说啊、 嗯、 这个绿色一定会是流行色，绿色的 去年就流行绿色啊，真的。 但是我从来不爱穿绿色， 嗯，男生就算了吧。 就像在那个学校里面突然遇到了一个韩国人在晨练， 嗯， 然后呢我见了他以后先说英文、 嗯、 他说哎，你为什么知道我不是中国人，你见了我上来要说英文，用英文给我打招呼、 嗯、 然后我跟他说兄弟，我们中国人啊一般不会戴个绿色的帽子。所以说啊，绿色啊就是我很纳闷啊，有很多人是不是，对，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是不是， 谁说中国也有啊，大家 嗯，还是那句话嘛，要想生活过得去身上总得带点绿，是吧。 我还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件绿色的卫衣，然后就特别爱穿它，有一天就刚好就是碰到那天穿了一个卡其色的裤子、 嗯、 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过来说你怎么穿的跟棵树。 然后正好是吗， 就是特别像被可以种在校园里的感觉。 然后站在那儿，然后别人都不会发现是吗。 嗯，这次说的是说这个深蓝绿之所以被选中，其实也符合这个整个的国际大趋势。 嗯哼， 对吧，是说现在就是总之呢地球不是特别的这个安稳，然后有很多的地区呢都还是比较动荡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家都觉得看到绿色能够让人 心情平静下来，平和下来。 对、嗯、就是心旷神怡。 对，它结合了大自然带来的令人安心的感觉。 嗯， 看到了天歌洗头用清扬好像在做广告，三叶草的史密斯小绿尾。 这个绿色这个前面的形容词好长啊。现在的这个颜色也非常多了，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女生经常做美甲的话，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颜色远远不止就是我们概念上的那些颜色。 尤其是当我有了女朋友以后，发现她那个口红的色号啊、 嗯、 真的是，她让我做了一道测试题、 嗯、 就是之前网上有一种测试题，就是看男朋友到底能不能认出来女朋友的口红区别。 嗯， 然后一共有10道题，然后一道都没做对。 哦，真的吗？ 一道都没做对。 你真的确定你不是色盲吗？ 我真的确定我不是色盲。 好，我们这条消息就分享到这里，来听听下一条消息。 逛个街不仅能为周边的设施和店家提供电力，还能够因此获得购物的折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很有未来都市感画面的这种场景正发生在伦敦的 Burr Street 上。来自伦敦的发电地砖制造商和设计公司联手打造了几何形的地砖，把它拼成了一个10平方米的人行道。当人啊走过这个地砖的时候，往下的这个力量会带动里面的储能齿轮的旋转，每走一步就可以产生大约有5瓦的电能。在配套的手机应用上，行人可以查看自己的脚步提供了多少电能，然后呢通过你这个电能去商店购买东西的时候啊，可以获得一定的折扣。除此以外，电力还可以驱动隐藏在人行道两侧的扬声器，配合这个街名播放一段小鸟叫啊、 嗯、 小动物叫啊、 嗯、 然后让你的这个逛街环境更加的舒适。 嗯，说的就是感觉挺科幻的。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张图吧，就刚乐淘跟大家介绍的、 大家一看看这个发电人行道是什么样的 人行道。 它其实有点像这个大理石的颜色， 嗯，没错， 是这个深灰黑的这个感觉， 嗯， 然后每块砖是三角形拼成的这个大的菱形， 嗯， 然后人走在上面呢就是可以发电。 就是我朋友现在在英国读书嘛， 嗯， 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观念啊，就说现在英国其实不怎么支持网上购物 啊。为什么？ 因为呢英国人更喜欢觉得购物是一种享受， 嗯， 是一种就是让人走出去商业嘛，然后促使人走出去， 嗯， 然后去每家店里去看， 嗯， 然后去亲自去尝试， 嗯， 现在网购呢就是躺在床上刷刷手机，刷刷刷刷刷刷刷买一件，刷刷刷刷刷买一件， 对，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方式也能 让大家变得更宅。 对啊，没错，而且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发电的人行道的方式，然后大家可以走出去，每比如说女生啊，然后天天出去逛街嘛，给了自己一个动力，就是我逛街不只为了花钱，我还为世界创造了电能，而且逛街逛的时间越长呢就为了打折嘛，打折 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好， 而且打折我觉得对女生的诱惑力会比较大吧，会吗？ 确实会了。不过刚乐淘你说的这个就是国家英国不鼓励大家网购，其实我也有听说，就是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小商业主，就比如说在街边开一个门店的， 对， 或者说我就是开一个店卖拖鞋，我卖口罩之类的，这些店他们其实受到了网购非常大的冲击，然后都活不下去了。 对啊， 所以大家都就觉得为什么这个网购都让我们要失业了。 通过这个网购现在让很多这个实体店现在都纷纷没落嘛。 对，所以说我觉得英国做的这件事情也是对的，就是鼓励大家都走出去，然后这个不仅接触大自然，而且还可以打折。 而且我觉得给了女生逛街的一种心理满足感吧，就是本来逛街花钱挺有罪恶感的，但是想到我为了世界，然后我为了这个世界创造了电，是吗？ 为了省钱而已。 而且还可以打折，然后会不会因为为了打折，然后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有可能，但我还是觉得这只是商家宣传的一个噱头， 噱头了。 对，它就是吸引人们走过来。 但 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人行道可以更广泛的推行的话，也许爱走路的人就会变多呢。 嗯，我觉得是啦。 嗯，刚才这个安乐乐说，这个怎么念？叫 Pantone 还是 Pantone？今年的年度色，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尚发布会，对不对？他说今年的年度色是草木绿， 好像是吧。 总之之前很小众的绿色终于要扬眉吐气了。 对，没错。 嗯， 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这个好奇头条号的新闻。 嗯，下一条消息说的是，你对智能手机的粘性让口香糖的销量下降了15%。 有什么关系吗？ 嗯，就是先猜一猜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就是手机，玩手机现在已经充斥了所有人的生活，但是呢手机和口香糖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条消息我开始看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想不到，就是人对手机的粘性怎么会影响口香糖 的销量。因为我听说过，比如说人要是不抽烟了，就是抽烟的人越来越少，口香糖一定会卖不出去。 哦， 因为这个大部分的口香糖卖都是卖给烟民的。 哦，这我第一次听说。 就是分给两种烟民，第一种呢是一直抽烟的那种，因为他可能烟味儿嘛，毕竟大家都不是很喜欢， 嗯， 所以说通过口香糖的方式， 嗯， 然后呢另外一种呢是卖给戒烟的烟民的。口香糖呢， 哦， 可以缓解压力，然后呢当你想抽烟的时候嚼一块口香糖，然后就一直嚼啊嚼啊嚼， 嗯， 虽然说我尝试过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了，但是 但是我来给大家揭晓这个，就是你对手机的粘性怎么会影响口香糖的销量。我觉得大家一下就能想明白，是说我们大家买口香糖一般都会在超市的这个就要结账的旁边的那些货架，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在排队结账很无聊，所以一般来说大家买口香糖都会冲动消费，就是在等待结账的时候，我就顺手拿一个口香糖。 顺手拿一个口香糖吗？ 对。但是这个口香糖公司呢，就是我们大家在中国也有的这个炫迈， 炫迈口香糖 公司，法国 根本停不下来，是吧？ 对，法国分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就说，他说这个自从大家开始玩智能手机之后，大家在等待结账的时候都开始看智能手机了，没人再冲动消费了，所以 就 影响了， 就一直在等那个售货员一直刷刷刷刷刷，是吗？ 对，所以就影响了我们口香糖的销量。这么一想来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儿， 好像还有点道理的样子。 对， 而且现在大家买东西好像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网购的事情，大家现在买东西买吃的呀什么的，好像都直接从网上购买，然后去超市选购的人好像也比原来少了一些。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在网上买日用品也非常的方便。 对啊， 但是我就从来没有在网上买过口香糖， 这口香糖 我也从来没有买过， 口香糖就是买来玩的， 没有存在感的一个东西是吗？ 它确实是需要冲动消费来拉动这个销量的。 嗯，就像我们每年就是每次去超市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就是在结账台那儿，就是口香糖，还有一些汽水饮料，然后就放在那儿，哎，觉得哎。拿一瓶吧，一会儿喝。拿一瓶吧，一定会吃的。 对，就是真的是要靠你走神的时候，然后冲动的时候， 那就拿一个了，是吗？虽然你觉得哎也没什么钱，就拿一个好了。 对，这个，反正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粘性，确实对我们很多的消费习惯都发生了影响。乐淘，你觉得还有哪些你就觉得智能手机影响了我们其他东西的一些销量？ 我觉得就玩手机的时候啊。我现在先说一个我今天早晨起来的看法吧，就是在我今天早晨起来来上班的时候啊，我就在这个地铁上，我就在观察大家都在干嘛，虽然说我困得要死，然后呢发现所有人都在抱着手机看， 对， 就是大家呢都沉浸在自己那一个小手机 里 面，小世界里面，然后也不知道看的什么，有人看视频啊，有人看小说啊，然后我觉得智能手机让人的眼睛已经离不开了。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在地铁上就会发现，就是大家好像都有的时候会都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只是说我要在这看，然后有的时候我在地铁上会偷瞄别人， 别人会想就想看看，哎，你看的是什么？ 对对对， 就有一种别人家的饭特别好吃的感觉，就觉得别人看的东西一定特别有意思。 会，然后发现有些人真的就是闲得无聊，在那删些照片呢、然后就是刷一些公众号啊，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看哪一篇，就是真的是很无聊，但是还是眼睛离不开这个手机。 没错，刚才我还想到了一点啊，就是你这个手机的出现以后，对纸质的这个媒体啊，比如说杂志啊、期刊啊，我觉得冲击会很大。 确实是， 就大家现在没有人捧着一本书去看了，是吗？ 我今年这个就过年的时候回四川，然后呢，就是我爸爸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可能80年代的时候在四川就是开高速，那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高速啊，就是开城际间的那种公路的时候，在那个公路的把角，就有的是岔路口的时候，会有人举着牌子说问路收费。 现在也有啊？ 啊，真的吗？ 现在也有啊。 还有会有高德地图吗？ 有啊，就是现在在那个收费站啊，都会有人然后举着牌子说问路，然后收费，就带路。对，他就跟你上车，然后把你指到哪哪哪儿去。 我爸爸就跟我说，那个时候真的这些人很赚钱的，好像问一次路要好几块钱， 对、 然后一天是可以靠这个赚钱的。但是现在都高速上都没人，首先，然后其实大家都有 这个地图，对啊。 亮彩小女生说：“你好，你也好呀，你好，你好。” 而且还送了一个金话筒，感谢 女财神 918。 那看来感觉是送给乐淘了。再送一个呗。 刚才看到的天哥说啊，纸质书籍的体验是任何电子书都代替不了的，这点我非常的同意。我觉得就是下雨天的时候，或者是在地铁上用空闲的时间看一本书，我觉得是个用零碎时间看书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接下来这条消息乐淘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在地铁上去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没错。然后我就觉得在地铁上啊，看看书啊，看看报啊，然后了解一下新鲜的资讯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然后 有的时候在地铁上看到有这个同龄人拿着书啊，我会顿生好感。 对，我发现现在看纸质书的人啊，都是就是让大家可以非常瞬间产生好感，有没有？ 对， 因为现在大家看电子书的 太装了、别拿一个就是那种 就是 特别高深的 啊，拿一个英文报纸，然后其实拿反了，其实拿反了是吧？光在那看画， 只要是你真的在看的，我就会对你顿生好感。 没错。然后我发现现在就是我们继续聊这个新闻啊，说你停留在手机上的注意力已经成了最值钱的部分。说智能手机呢。口香糖的销量下滑和智能手机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虽然说不能让这两者直接挂上因果关系，但是在这件事情中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不知不觉地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对， 从而改变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领域。然后呢，看报纸的也少了，卖少了口香糖，上瘾的也少了，看手机已经让人非常的上瘾了。 但是我觉得上瘾变少这件事情是其实是算是我们对手机上瘾中的一个好消息。是说在国外的一些专门治这个青少年上瘾症的一些机构，就说有了手机之后，或者有了这些电子产品之后， 大家对其他的东西不再上瘾了，是吗？ 对，就一些更不好的，比如说烟呐、比如说 毒啊， 对，就是这些不太好的东西的上瘾症降低了。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以毒攻毒的感觉有一点。 就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好毒，你好毒，大家都是很毒啊，真的是。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方法来让大家反手机了，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一个手机 app， 就是你设定好睡觉的时间，只要你不再动这个手机了，它就会给你盖一栋房子。如果你又动它，它就会把这个房子摧毁。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app， 就是叫计时的。就是可以看你每天用手机的时间是多少，然后产生罪恶感。你想一天24个小时，那天晚上我回去然后看到你玩手机已经玩了15个小时，我想我的天，我在干嘛，我今天都在干嘛，剩下的时间在睡觉是吗？剩下的时间 天哥说净闹，说在地铁上能打开报纸吗？任何人都粘在一起了，抠都抠不开。 挤地铁像挤照片一样。不过你要是体验一下今天早晨的地铁就不一定，因为我们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你想我们 特别早 、地铁上真的没有什么人，然后我觉得就是在空旷的这个地铁车厢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人，然后三三两两的坐着看本书，看个报，觉得特别有画面感， 有一种不像北京的感觉， 对，一种远离了城市喧嚣的宁静，有没有？ 在欧洲或者日本坐小火车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你要是打不开报纸，你拿张传单也行，我也会对你顿生好感。 就像现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街上有人给你发传单，你会收吗？ 我会收，我一定会收的。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的工作， 他快发完，他就能下班了。 对对对，我也是，我一定会收，哪怕我回家以后帮他扔掉，然后我也不怎么看，然后我一定会收过来。 这个天哥说，智能手机就是 现在时代的黑网吧。然后说到了哪个地方的小学生不打王者荣耀，最近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王者荣耀吗？ 对对对，一下子突然，之前是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就是这赚钱的，或者说一下子有很多现金流的这样的一个典范，结果现在又被大家诟病了。 对，突然变成了这个中小学生的这个上瘾的毒品了， 毒药了。 对，我们小时候没有， 玩花椒才是上瘾。 那玩花椒一定要欢迎你， 欢迎 你多看我们的节目，这个不制止的啊，没关系的啊。 我们会一直纵容你的 表示支持。 我们来听下一条消息。 就是说手机出现了以后啊，对这个相机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的。就是在这个画质呢，虽然说和相机有差距，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用户来说，这种清晰度已经足以说服他们不再额外买一部相机了。据调查机构的数据啊，到现在为止，2017年全球产生的1.2万亿张照片中，有85%的照片是用手机拍的。 而且我觉得手机相机好傲娇哦，他经常会在那个大街上做很大幅的广告， 对啊， 然后说这个是某某手机拍摄。 对，然后就是苹果的某些啊， 对，大家都见过这个广告，真太傲娇了。 就是在公交车站上，然后就摆一张特别唯美的照片，然后是用手机拍摄， 太傲娇了。你让这些专业生产相机的厂家情何以堪？ 对，而且自从出现了这个，我觉得时代的发展这是肯定会被替代的，因为相机你毕竟不方便携带嘛。然后当你随着这个镜头不断的缩小，虽然说现在相机的镜头是手机没办法比的了，但是我觉得未来有一天就一定会 吧。相机也没有美颜。 那倒也是了。我觉得这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数据， 这一个特点就赢了。 我觉得另外一个数据应该是这个全球的1.2万亿照片，然后呢有60%以上都是女孩拍的，是吧？ 总之就是相机赢了。 好的，然后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就跟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地铁上看书看报有关。说文学， 现在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呢。时间来到了7:57，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然后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听乐淘跟大家分享，也是关于地铁上关于书的这样的一条， 关于在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宁静的这么一条新闻。 哎，我们今天 这样显得很高端， 今天这么有文化呢， 那必须的必啊！ 来一起听一首歌吧。 Пока мы были рядом, небо тонут, губы помнят, как это приятно. Жить мы можем бесконечно в этой эйфории, но сегодня с головой мы в адреналине. Ведь жить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тебя. Здесь 30 градусов, выше нуля, но застыло время. Танцуй. чувства отрывает от земли и ускоряет пульс мой. Верю в то, что это может долго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И хочу, чтобы ты был моим постоянством. Ведь жить невозможн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тебя. Здесь 30 градусов, выше нуля, но застыло время. Танцуй и радуйся, ведь выше тебя только звезды в небе.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乐桃，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早晨的这个时段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最新的新闻，好玩的事情，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刚才还没有聊完的事情，就是现在从2015年起，单向空间和一直和京港地铁合作，把我们喜爱的文学大师的句子印在了北京地铁4号线和14号线沿线。不知道大家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一双爱发现的眼睛呢？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 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现在北京地铁4号线和14 号线上面的 一些图吧。 对，没错。 就是他会把一些经典文学大师的这个 说的话呀，名言名句啊， 对，或者书里的一句话，然后就是做成一个黑白照片。然后再配上这个大师的一句话， 突然觉得我们这个早上的聊的事情高端了很多呢， 很有文化， 很有文化底蕴呢。 我特别喜欢这条消息， 嗯哼， 是因为我经常愿意在这个，就是其实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跟书有关的，但是总是找不到就是特别好的一条，就之前 分享特别合适的是吗？ 之前分享过什么日本的移动书店呀、啊，这种、就但是说的都是这个书店要消亡了，要卖不出去了。 都说纸质书要消亡，所有人都在说纸质书要消亡，但是我觉得就是翻开这个纸上面这个墨香啊，纸质的这个墨香会让人有一种心情安静的感觉， 有一种仪式感。 而且我觉得这个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吧。就是你看在大城市北京的地铁上这么拥堵，早晨起来呢所有人都是急急忙忙的，火急火燎的去赶去上班啊，或者早晚高峰啊，大家都在赶路，就很少有人就是宁静，突然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呢 就带你走进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宁静啊安静的那一部分。 哎，乐淘，你会不会对、嗯、你会不会这样，就是比如说在赶地铁的时候，然后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就影响你一天的心情？ 我觉得会。 我会耶。 嗯，就是地铁上面的东西呢， 我甚至会把它拍下来。 我也是。然后因为你在看地铁，就地铁过的时候，一般我们看到都是各种各样的广告。 嗯， 卖手机的呀， 对，吃的， 卖各种吃的、喝的呀，穿的呀，然后大家又特别着急，然后就搂一眼就走了。但是突然你看到了一个，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一样， 这是北京的一个非常文艺的一个书店，叫单向空间， 单向空间， 他来做的。总之就是让大家觉得是地铁广告里的一股清流了。 对，我觉得是啦、就是你在看这么多广告的时候、但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突然看到以后还以为是什么什么的广告，然后一看，然后仔细一看，然后才觉得心里很宁静。 对对对，就是阅读带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阅读纸质书和阅读电子版的这个电子产品 给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 看电子书就唰唰唰唰唰随便翻了是吗，然后跳下一页。 而且我喜欢在书上画。 哎，我也是，我看到比如说你看到特别激动的、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你想跟他就是引起了你非常强烈的内心共鸣的地方，我会反复读。哎，而且我会读出声来。 哦，这样啊。 我会读出声来。 这是播音系的。 这是学播音系的啊。对对对， 职业病是吗？ 对，因为播音系说嘛，让朗读成为你生活的习惯。 好吓人哦，大半夜在读书突然开始阅读。 对，所以说播音系不太适合去图书馆，你知道吗？激动了以后站起来拍桌子。 哦，会觉得拿声音去演绎它。 对，你会入戏吧。 一样的感觉。 可能我是个戏精吧。就是你看书的时候，我就比如说看武侠小说，有的时候都会入戏。哎，就是带你别走。看我一招长虹贯日。 随时随地会演起来的。 对啊，没错。 总之就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地铁里的这股清流的。不知道大家喜欢一些什么样的大师说过的一些什么样的话。 什么样的话也可以在这儿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喜欢的话。 对，今天早晨跟乐淘小沟通了一下，我们俩都想不出来这些年有什么大师的话印在心里。 哎，我们可以聊聊喜欢的作家好了，就是 啊，喜欢的作家可以啊， 高逼格聊。 高逼格，那我喜欢弗洛姆。 很好，这个作家非常的好，在这儿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虽然说我不知道他是谁，然后请爽爽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我最喜欢的是弗洛姆，推荐给大家他两本书，一本叫《爱的艺术》，一本叫《逃避自由》。《爱的艺术》主要是讲就是在爱情中如何让我们的人格更加完整。然后《逃避自由》这本书呢，是说我们人表面上都在追求自由，但实际上我们都被各种的意念所绑架，然后甚至我们还会自己去主动去贴一些意念和一些价值观。所以其实我们是在逃避自由的，因为真正的自由会带给我们极大的不安全感。 对， 我觉得弗洛姆是一个特别大的大师。膜拜一下。来说你的 高逼格啊。 高逼格。 我喜欢卢梭。 卢梭呀。卢梭呀，不是罗素是吗？ 不是罗素。 卢梭我听说过，但真没有看过他的书，没看。 我看过，虽然说我看的也不太多了，只看过诗集啊什么的。然后我只是很欣赏这个人。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呢，在工业革命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个大机器啊，在生产啊，在炼钢啊，就是看着蒸汽在呼噜呼噜的往上蒸，然后大家所有人都投入进去了，被这个科技所带动投入进去了。他却呢，在这个山间建了一栋自己的小木屋，他在思考人生， 有点像陶渊明。 对，有一点那么避世的意思。但是他说了一句话，就说人类非常的可悲。为什么呢？就说最终也会沦为机器的奴隶。然后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每天看的手机，你知道吗？就是每天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大家都是一样， 人类发明了手机，但是呢人类却成为了手机的奴隶。每天 就是大家面对的牢笼都是一样的。 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翻手机。 我半夜都会翻了。 对，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情也是翻手机吗？ 每天的 say goodbye 和这个 morning 都是在跟手机说的。 这是多么惨的一件事情。很羡慕这些出世的智者。 没错。 也希望大家多去读一读书吧。人丑就。 虽然说人丑就应该多读书是吧？虽然说我没有什么文化啊。他说的是我，虽然说我没有什么文化是吧？ 好，我们来分享下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我觉得是一条女生会比较觉得有意思的消息。是说在这个国外有一个女主人。然后她有一天就意识到自己家里太多衣服了，然后很多的鞋子，很多的饰品都不怎么用，然后她就 一拍 了一下桌子。对， 决定一年不买衣服 了。 我觉得应该是女生就是会。 所以觉得乐淘，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应该很容易，对吗？ 也不是，就是当我就尤其是近两天啊，我感觉特别的深刻。就是最近不是大学毕业季嘛，然后当我从宿舍搬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四年原来买了这么多东西。 原来你是一个如此臭美的人。 也不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鞋呀、这个包啊、衣服呀、尤其是男生买球鞋应该是特别多吧。 确实是，这个刚才新颖颖作通问我们说这是播什么，我们这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关注我们，观看我们。 好的，而且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大鼻子男主播叫什么？我叫乐淘，大家好，很高兴认识大家。 应该是一个大鼻子组合， 好像是 真的。 跟你说啊，鼻头大的男生啊，有福的，真的。 你在干嘛？ 好了，聊偏了啊，我们继续聊这个一年不能买的事情。 这个正在这个花椒平台上跟我们互动的小伙伴也可以告诉我们，如果让你一年 不能买衣服， 不能买鞋子，不能买饰品，对于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 我觉得应该还好，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也还好， 对于我来说会有点艰难， 就是克制自己嘛，就当你 要克制你自己是吧？ 对啊，我要控制我自己嘛就是我觉得克制欲望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吧。 对，如果你做到了就会非常酷，如果你不断的 做不到 的不断的在欲望面前跪了，你就很怂然后这个女主人呢，因为她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发现就是因为她的宝宝和她的丈夫的衣服也都是她来买，所以他们就决定全家人在一年里都不买新衣服了。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女生，前两天我给我姐收拾搬家的时候，我发现她有无数件一样的衣服，还有无数 是不同颜色的吗？ 同样的颜色。 他是开淘宝店吗？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好多女生都是这样吧，就是 我不会，我顶多是会， 然后 他 会跟我告诉我 很多不同颜色 啊，他会告诉我这件衣服这两件衣服其实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这条裤子比这条裤子短了1厘米，然后我说你怎么看的，他说你可以比一比，然后我说好，比了一比还真的短了1厘米。 我觉得这一定是处女座， 但是长得真的是完全一样啊，就像洗缩水。我说是不是你自己洗缩水了， 人家穿的是一个心理感受。 好像是，就是这个带了一条花纹，那个没有带那条花纹。 天哥说他可以一年不买衣服，但是不能不让他买书。天哥你真有文化， 真是个爱学习的人 对， 所以说啊，我们也要向他学习，一定要多读书。 好，我们丑哥不说然后这个女主人呢坚持了一年，她做到了。她很开心做到了，当然中间呢 她就是克制了自己的欲望，然后觉得特别酷的那种人是吗？ 对，就是非常有成就感，因为她赢了。然后她本来就是因为在这个立下这个决定了之后呢，她还中间有很多次被欲望点燃了心中的小火苗，然后她还列了一个 list， 就说我一年到了之后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样的话就和一年就是你相当于第一年没有买，第二年买了2年的东西啊，没有什么差别啊。 对，但是后来到真的满一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 list 也没有用了。 就到了那个时候以后，我觉得形成了一个习惯，就觉得 对， 也买不买就那样吧。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阶段吧，就是那个阶段就想疯狂的购物。购物可以缓解。 通常那段时间是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也不是吧， 或者是 我现在心情极好，钱很多，心情极好。今天就是有钱，我就是要买，什么都挡不了我。 也有钱，别拦着我。 就是这件不要，其他全都给我包起来。 这就是那个，就是扫街，对吧？ 扫街是吗？就像这个。 说俊男靓女绝配搭档，谢 谢 谢 谢你，谢谢你。 是给我们写了俩横批。 然后就是。 有对联吗？ 这是对联吧？俊男靓女绝配搭档，横批。 读书。 好的。 然后反正总之呢，就是他还是用了一些方法去帮助自己坚持，比如说他组织了一些这个叫二手互换会，或者 二手衣服互换会是吗？ 对，或者二手互换的这样的一些 party 吧。然后就是大家把自己闲置的衣服都拿出来。我的朋友圈， 你会卖自己的闲置衣服吗？你会卖闲置吗？ 就卖就太麻烦了，因为你还 就直接扔了是吗？ 发货，我真的扔很多， 我也是， 我很多都给我们家阿姨。 就是断舍离吗？ 对，但是我真的就是这个和小伙伴们也组织过一次这样的二手，就只有一次而已，大概我记得还是在3年前，我 发现人家不穿的衣服我真的还拿个当个宝呢，然后我不要的衣服别人也会当个宝， 也会当个宝，对，然后就觉得捡到宝了，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互换以后 也是一种消费心理，就像你说的，就好像别人家的 饭更香嘛，是不是？ 对， 就像我最近我也加了一个这种类似的卖闲置的群，因为毕业嘛，大家都要各种各样卖自己的东西，然后我发现其实很麻烦， 对。 然后我觉得还不如送给他。 传媒大学里有很多这个摆摊儿，就是毕业摊儿，对吗？ 对对对对。但是我发现，就是当这个衣服呀论斤卖了以后，真的不值钱。就是好几百块钱买的衣服，一斤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不过我花费的那个时间， 一斤卖7毛钱，我觉得还不够我拿下来的呢，是吧？然后不够自己心疼的呢。 我觉得还不如就送给有需要的人。 嗯，对，我觉得还不如送给他的。然后我从楼上五楼辛辛苦苦，因为宿舍没有电梯吗？ 嗯， 我辛辛苦苦扛了120斤的书下来， 嗯， 然后结果好像只卖了30多块钱吧，就是4年的稿子呀、教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像只卖了30块钱，我就觉得，哦，原来我这4年的心血30块钱就够了。 No no， 你学到的是里边的知识了。天哥说买买买，可能最想要的是拆快递的那种感觉。乐考，你拆快递有快感吗？ 有，因为我喜欢那个，你知道吗？尤其我特别喜欢，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种癖好，哎，就是那个泡沫呀， 就是 捏爆那个泡沫的快感，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强迫症了， 是吗？就一定要一个一个挤爆，然后就那种，就当你挤完所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快感， 嗯， 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还有另外一些强迫症，比如说这个手机上那个短信提醒，一定要攒到就是多少多少条以后。然后那个瞬间，然后你点一键全部已读，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那种爽啊， 这真的是小怪癖，我是来了之后就一定要点掉的。 是，你是有了必须要点掉啊， 点掉， 我是一定要攒着。 我来评论一下这个天哥说这个拆快递的那种感觉吧，因为从小我妈给我起外号说我是姓拆的。我特别喜欢拆东西，就是小的时候，那时候没快递，我们家就过年的时候有人走亲戚嘛， 嗯， 会给你送礼物，对，然后呢就是人家在的时候我都做特别端庄，做一个那个 乖宝宝的样子， 文静的少女，对，然后人家一出门，那个门一关上，我爸妈就是把他们送出门去，人还没回来，我爸妈还没回来呢， 快递已经拆完了， 全被我打开完了，全部拆开， 已经探索完了，你这叫富有探索精神啊！ 就是好奇宝宝， 嗯， 所以这个拆东西确实是有快感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为什么交换衣服会有快感，也许是因为你没有拥有过。 对，而且你不觉得就是打开快递的时候，尤其是女生，我觉得买东西买多了以后，你来到一个快递，你不知道这个快递是什么。 嗯， 然后还有一种拆礼物的感觉，有一种自己虽然说花了钱啊，但是自己给自己送了那么一个礼物，然后打开以后，哦，原来是他，然后是会不会有一种这种心理的满足感？然后 你太碍眼了，真的，你太碍眼了， 天生戏精是吗？ 总之呢，就是这个女主人她坚持了一年，她做到了，然后呢，她还是觉得断舍离是很不错的，而且觉得，这一年不买衣服也没有怎么样， 对，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这衣服也够穿啊， 嗯，也没有怎么样，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做一些断舍离，别在家里堆那么多东西，因为这个 家里的整洁其实影响到你工作的一个效率， 对，没错，我觉得所以说保洁阿姨都不太来我家。 嫌弃脸。 对，那天保洁阿姨来了以后说，哎，你跟楼上的那个有一拼啊，我说楼上的那个也是我们班同学。 好，乐淘来跟大家分享下一条，我觉得更有意思， 我觉得也是还跟买买买有关系，是吧？为什么星巴克总是横着排队而麦当劳要竖着排队？ 我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 好像还 真 的 是那么回事。 对 对， 这个星巴克的柜台都是横着往前走的，一圈一圈往前绕的。 对对。 然后麦当劳就是一排一列一列的。 对 对 对。 对 不 对？ 然后我之前以为这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是因为第二个的人的排队方式。 哦，对，我也以为是。 就如果第二个人站在了第一个人后面的话，后面的人全会跟着站在后面。 对。 如果第二个人站在右边 的话， 就一直会横着站。 对，但是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说，这个里边 大有学问， 对，就有玄机。 为什么呢？在1971年的第一家星巴克，然后在西雅图最早的样子，顾客也都是横着排队的。除了受到环境的限制以外，绝大多数的星巴克全都是横着排队呢。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星巴克的血液里啊，流淌的是社交的基因。星巴克呢有自己的公司使命，然而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啊，毕竟大家的公司都有自己的使命啊。 对。 但是呢，星巴克呢，他说啊，这个横向排队，内幕是什么呢？是优化购物的体验。 就是它其实是，就刚才你说到这个星巴克的叫什么企业文化嘛， 嗯， 星巴克企业文化是一开始是说他们要创造一个有别于家和办公室的第三空间。 嗯，就是在星巴克，然后可以社交， 可以，对，可以交朋友， 交朋友，然后一起坐下喝个咖啡， 聊天， 而且喝咖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可以慢下来的事情。 对，就确实 是一件很舒服 的 事情。很多人就在，我们可以看到星巴克有很多人就一杯咖啡，然后一个电脑，然后可以办办公啊， 嗯， 然后跟朋友聊聊天啊，我觉得是个很慢的事情。 嗯， 所以然后这种横向的排队方式，我觉得是可以很有效的缓解这个焦虑感，你就可以后面的人啊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价格呀， 嗯， 然后有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排到那个柜子前面的时候可以看看今天有什么吃的呀，有什么样可爱的小蛋糕呀， 对，然后看看这个在里面做咖啡的人是 是在干怎么做 的 咖啡啊。 对我觉得是一个很仪式化，还有一个仪式化的观感，就是看到你的咖啡是怎么出来的。 嗯，而且在星巴克里就是大家站成左右之后可以看到对方的脸， 嗯， 也许就会比如搭讪啊，聊两句，啊， 然后可以清楚的看到旁边的女生漂不漂亮啊，然后赶紧要个微信对，我觉得非常正确。就比如说麦当劳啊，你要是横着排队的话你只能看到背影， 竖着排队， 对啊，竖着排队的话 队 你只能看 到 背影。 然后就说这个就是麦当劳，因为它是快餐嘛， 嗯， 所以它的理念呢就是要快，就是要让大家都火急火燎的。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排在后面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急促感，为什么前面这个人这么慢， 嗯， 而且竖着就是这个成列排队的时候，竖着排队的时候，嗯，你会有一种自己这队是最慢的， 大家总是会排错队。 就是你在这儿站着站着，突然发现旁边那队唰唰唰唰往前走，嗯， 然后 你就过去。 换到那队之后，发现哎， 这队就往前走，就是总会有一种这种焦虑感，而且总觉得自己排队排错了。 所有人都有这个经历。 哇，原来不只是我，是吧？ 这个经历，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排队的时候，竖着排队的时候，你很焦灼，希望前面的人快一点的时候， 嗯，没错。 那轮到你点餐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的加快速度 ， 这样就把整个这店里的节奏给带起来了。 就毕竟是快餐嘛， 对。 然后我觉得，而且你没有发现这个麦当劳有的时候会放一些音乐， 嗯， 音乐呢一般都是节奏感强的， 嗯， 就是一定要节奏明快的， 嗯， 而且呢 一定要打着小鼓点的，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星巴克放的音乐一般就是那种特别慢 ， 对对 对 对 对， 那种法式风情的感觉，有的时候 是有这么一点感觉了， 嗯。 然后，而且你发现装修上面也有道道，哎， 对。 就是麦当劳的 比较暗一些， 对，麦当劳和肯德基都是红色， 现在也有绿色肯德基了，昨天我们刚刚说过 啊，好的， 酷吧，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红色，现在快餐大部分都是红色， 嗯， 然后就是也是就这个颜色来激励大家，就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对，也让大家有一种很着急 很着急的感觉， 对， 对，没错， 嗯，所以说这个小的设计里其实是藏着大的玄机， 对，没错，在这个排队的这个方面，大家都已经设计到了这么多，然后 对， 把人的这个心理剖析的这么准确深刻， 嗯， 是吗， 嗯？而且就是我相信这个像这些快餐店和咖啡厅，他们在装修和设计的时候， 嗯， 都考虑到了如何让顾客来排队， 嗯 嗯， 而且刚才看到了有一个人，就我们的网友啊， 安乐乐 ，嗯，然后他说啊，沿着糕点柜排队增加潜在消费，我觉得他说的也非常的对， 嗯，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星巴克， 星巴克嘛，然后我们都会看到这个糕点啊，然后看到可爱的小蛋糕啊，然后就觉得哎，要不再点个蛋糕好了， 而且他每季会出不一样的蛋糕嘛， 对，没错， 圣诞节会出一个圣诞树啊什么的， 咱麦当劳就完全就只能看到头顶上的大餐盘， 麦当劳是说那个我今天的那个当日推荐的套餐， 对，就在最显眼的地方摆着， 对对，就给你越少的选择越好， 嗯，对，然后你就可以越快的点，嗯， 对，所以这个每个店的调性啊是贯穿始终的， 嗯 嗯，从它的这个设计到它提供的服务到它提供的产品， 嗯， 全部都要符合它的这个调性， 对，没错， 嗯，很厉害呀，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资讯，下一条资讯是什么呢， 嗯， 英国的科学家脑幺蛾子说什么呢，说脸型还能影响男女关系的长短，恋爱关系原来是靠脸型来维持的， 像我这种大饼脸会有什么样的恋爱关系， 就一定有适合你的另外一种脸型， 另外一种大饼脸 也不一定啊，就是没准儿就是特别特别瘦小嘛，是不是， 嗯，我先来插播一下吧， 嗯， 现在时间来到了8:23，我们在8:30到9:30这个时段会请来一个 嘉宾， 大美女， 嗯， 对，然后她会跟我们分享她前一段时间去罗马尼亚参加西比乌戏剧节的一些比较特别 的经历，特别的小故事小经历， 嗯， 嗯，我觉得还是个蛮酷的事情，我还挺期待的，是不是听爽爽跟我描述了以后，我突然很期待这个嘉宾 是因为大美女这三个字吗， 好像是 好， 好，我们来接着说这个脸型影响男女关系这件事儿哈。 嗯， 我对这个持怀疑态度。 为什么呢？ 嗯，平台上的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男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喜欢选择就是 什么类型的脸 型 的女孩是吗？ 做女朋友，对，让女生又会选择什么样脸型的？乐淘，你先说吧。 我呀、嗯，我不太喜欢现在就是女孩太瘦锥子脸，我不太喜欢。 不喜欢蛇精脸？ 对，我不喜欢。 嗯，你喜欢饼脸吗？ 我喜欢就是饱满一点，你知道吗？就是， 包子脸， 也不是，也包子脸还带褶子呢，是不是？就是我想鹅蛋脸吧，是有这么 鹅蛋脸。 嗯，对，就是 你举个例子， 脸上胖胖的 高圆圆， 哎，有那么点意思。嗯、刘亦菲 哦， 对，脸上有点肉肉的。 哎，我觉得刘亦菲和你还真的蛮配的呢。 哎，我也这么想的。 我就说大言不惭了。 借您吉言。 嗯，我喜欢什么样的脸型呢？我喜欢 就是女生会喜欢稳重一点的男生吧，是吗？嗯、 我有时候还蛮喜欢男生留胡子的。 就留胡子。 就昨天我们请来了一个嘉宾，然后他说他喜欢就是有点娘的男生，真的就是每个人口味特别不一样。然后我就喜欢完全反面，就我喜欢那种特糙的那种。 我觉得大众审美就应该是你喜欢的这种吧。 就大叔型的。 对，而且这个胡，你刚才说到留胡子，胡子可不是随便留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就是其实男生留的这个胡子还是很有讲究的。 嗯、 你就看，其实，在国外啊，因为中国人的体毛，说实话没有那么的旺盛， 嗯、 你知道吗？ 嗯，我特别喜欢体，算了，不说。 特别喜欢体毛，去重，去重， 我比较重 嗯、然后中国人的体毛没有特别的旺盛、 嗯， 然后所以说中国人留胡子好看的也特别的少。在国外呢，他们的胡子 吴秀波呀。 哦，对，但是比较少吧，在中国男性里面留胡子的应该算是。 但这些年比较流行、啊。 对，这些年比较流行了，在国外的话，其实 娘的男生开始留胡子了，这我特别受不了。 我也是，然后我就觉得，哎，白白净净你就白白净净就好了。 嗯嗯。 然后呢，你留胡子呢，你就一定要粗犷一点。 对对对。对 不然的话，你这个反差真的是让我觉得挺难受的，你知道吗？ 违和，有点 违和。对对对对对。 那这条消息呢，说的其实是说，大家通常都觉得好像男生会喜欢那种就是比如说尖一些的脸啊，这种比较女性化的。 嗯、 但事实上，经过调查是说，大部分的男性都选择了偏中性的脸型的女生，就是比如说方一点的脸啊，或者是甚至是男性化一点的脸， 男性化一点的脸，嗯， 作为自己的终生伴侣。那 就有人说啊，这个男人女相、女人男相是很有福气的一种象征是吗？ 我理解不了现在的潮流。 就是潮流归潮流，但是你真的要选择自己另一半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点小小的想法，就是觉得会不会原因，就是男生会选择更像自己的脸。 嗯， 就是人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其实多少都会有 一 点。 多年的， 其实你知道吗？有人说什么夫妻相啊？ 嗯， 其实不只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会长得像彼此。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你找的时候啊，你在潜在的审美，你就会找一个跟自己有点像的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眉眼之中跟我有那么一点点相像。人都是有一点点自恋情节的， 对，我觉得这是自恋的一种， 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自恋情节的。 天哥说，传统上讲人过四十不留胡子叫老有绍兴不怀好意。天哥的这些段子呀。 段子王是吧、 天哥刚才看到我跟嘉宾打招呼了，说嘉宾来了， 美女进场 了，确实， 对，没错。 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在八点半的这个半点之后，我们就会迎来我们今天的这个 女神嘉宾，传说中的女神嘉宾是吗？哎呀，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你先等会儿，我先走了啊。 抬得这么高，他会不会来打我？ 没关系，我先走了，我先去迎接一下他。 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之后进入我们的微微世界观的板块。送给大家一首什么歌呢？ 我觉得爽爽听的歌一般都是高逼格，今天既然这么高逼格，我们再分享一首高逼格的英文歌好了。 高逼格的英文歌啊， 一起来听一下。 其实我更喜欢日文歌呢。哇pavement while you find, but I will, I will.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回来，欢迎回到98.2的微微一笑，我是乐陶。 我是王爽，这里是每天早晨7:30到9:30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 没错，而且大家也可以通过花椒 APP 然后随时关注我们的直播情况。 将我们活力982这个房间分享出去来关注我们。刚才在一首歌之后，我们的这个微微观世界的这个时间段的嘉宾已经坐进了我们的直播间了。 对，没错， 今天好漂亮哦。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我来隆重介绍一下高乐高，然后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高乐高。我跟王爽是大学同学，所以今天过来蹭一下 蹭一下直播是吧。 高乐高是这个浙大的本科，然后北大研究生，很厉害的。但是 高学历啊。 对，但是一上来我其实先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早晨我跟乐陶说，我说今天嘉宾叫高乐高。 对，我在问高乐高是艺名吗还是本名。 就是因为现在认识人太多了。 哇哦。因为太火了。 就自带这个明星光环来的是吗？ 天哥说他是盖中盖。 就是工作了以后，然后发现大家那个要记住彼此还是 挺难的是吗？ 需要有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名字。 因为那个高美美其实她名字不太好念了，然后我们都习惯叫她高乐高。 高乐高。 但是乐陶其实也叫过高乐高对吗？哎，刚才是说我们的这个导播同学。 导播同学对。 他也叫过高乐高。 对，他也叫高乐高。然后大家都有一个这么一可爱的外号是吗？王爽，你有没有就是我很想知道大学同学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爆爆料是吗？就想知道爽爽就是有没有一些外号啊、昵称啊，或者是大学的时候干过一些什么糗事啊？ 没有，我很乖的。这个等会儿再爆料啊。我们今天刚刚也预告过了，说那个请高乐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因为他之前做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去这个罗马尼亚的西比乌戏剧节。然后今天我们就会好好的聊一下这个罗马尼亚，然后戏剧节，还有这一趟我觉得很令人难忘的这个旅行吧。昨天我让高乐高给我发照片，他给我发了很多很多，然后我就说我想去。 哎，我想问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吧显得很没有文化。罗马尼亚在哪儿？ 罗马尼亚在我昨天真的看了地图，让高乐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罗马尼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对，我昨天也看了地图。 就是我去完以后回来了。 你确定是你去的吗？ 记得在哪儿了是吗？ 我昨天也复习了一下。 罗马尼亚在那个巴尔干半岛的那个东部，然后呢它是跟匈牙利接壤，然后还有塞尔维亚，都是很漂亮的地方，然后但是这次因为我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所以集中精力去了一下这个西比乌。 西比乌是罗马尼亚的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它应该是一个文化古都这么一个概念， 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西安吗？ 有点像 河南洛阳。 不要降低人家的这个格调。 然后结果去了一趟巴尔干半岛东部，显得很高大上，然后其实去了一趟河南洛阳，是吗？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昨天高乐高发给我的这个特别美的，应该是西比乌小镇的这个图片吧。 对，这个是在那个布拉索夫。布拉索夫是那个吸血鬼城堡所在地。 吸血鬼城堡。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网上查的时候会发现，罗马尼亚它的第一大特产就是吸血鬼。 吸血鬼。 对。 据说罗马尼亚是吸血鬼的发源地，是吗？ 特产好酷哦，能带回来点吗？不是一般都要把特产带回来送人吗？ 对。 就是这个能看到我们的在花椒直播平台上和魔力工厂看到我们图片的这个小伙伴们，能够看到这个小镇它整个的一个感觉，就是郁郁葱葱的，然后中间零星的有一些这种 小房子呀，显得非常的有 童话感。 童话感，对，没错，而且就有点那种欧洲古堡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就像吸血鬼住的地方。我们看过很多吸血鬼的电影，发现好像吸血鬼都住在一些就这种非常唯美的地方，是吗？ 白天风景很秀丽，然后晚上， 就很害怕，是吗？ 真的吗？晚上是什么情况？ 我在那边其实没有过夜，所以其实 是没敢过夜是吗？那我觉得应该晚上 后面我们会聊到高乐高是胆子非常大的，他住的那个地方比吸血鬼古堡还要恐怖， 是吗？ 对， 就像就是一些吸血鬼啊，晚上可能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很多吸血鬼电影，就说吸血鬼晚上就会躺在马路上，别人开车经过的时候就以为撞人了，然后吸血鬼在狩猎，其实。就只要你下车，你就会被吸血鬼狩猎。对，所以说你会不会晚上有这种，就是比较阴森啊？然后开车在路上， 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传说。 这个其实还蛮酷的，就是其实我们到那边都希望能亲眼见一下吸血鬼，但是 没有看到过，是吗？ 因为人太多了，大家都是排队进城堡，所以可能他没有时间来跟我们打招呼。 城堡里面真的有吗？也不是吧。 是，然后我在那边那个看了一下，他那个城堡里面有很多秘密的通道。对， 秘密的通道。 对，就像我们在以前在一些很阴森的电影里面看到的，就是在那个主人的房间，他的背后会有一个密道，然后非常的低矮，感觉一个人是刚刚好能够钻进去。对，不知道会通到什么地方，然后那些房间全都被封起来了。 哇，我觉得还是蛮有故事的感觉，是不是？ 总之，大家说起罗马尼亚这个国家，感觉会有一种陌生感。然后就会有一种非常好奇的感觉。那先问高乐高吧，就是这次旅行一开始有没有一个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对吧？应该是去看这个戏剧节。 是为什么突然想到了飞到 罗马尼亚？ 对啊，一个还念不顺的名字的城市，这个国家。 对， 就其实刚才我还想问另外一个没有文化的问题，然后但是我忍住了。 你说吧，这个希望我已经查过了。 巴尔干半岛在哪？ 我们今天是地理课吗？ 不好意思， 我以为你们男生对地理应该都会比我们强一些。 还好了，其实 我觉得高乐高你 做得好。我其实是我知道了，只是你看，我可能要照顾听众啊，就他们可能不太知道，所以说我只能问一下，然后我愿意背这个锅当这个没有文化的人。其实我是懂得了，我知道的啦。 我们今天这个旅行其实非常的有文化，因为高乐高去罗马尼亚其实是去看一个戏剧节的，对吧？ 对，因为罗马尼亚有一个西比乌的戏剧节，然后这个戏剧节呢，其实已经举办了24年了， 很长了。 那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个 这个戏剧节其实它跟那个阿维尼翁戏剧节，还有那个英国的那个爱丁堡戏剧节，可以并称为欧洲的三大戏剧节。 哦，这么的隆，就是这么。有格调的。 对，它的逼格其实是挺高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一直在围绕着逼格高来，是吗？怎么高怎么来，是吗？ 对，因为我听过这个爱丁堡戏剧节，确实是在中国还是知名度蛮高的。但是西比乌我第一次听。就是除了有他们当地的，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戏去上映，对吗？ 对，这个其实是全世界的这个艺术工作者 都可能会去那个地方，就看你是不是报名或者被邀请。对，就比如说我们国家呢，其实也已经去过好几届，然后我这次去的时候才发现，其实阵容还是蛮强大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北京有一个人民艺术剧团， 叫仁义吗？ 好吧，因为我看的是英文资料，然后也没赶上那个戏。 天哥说乐堂，说你拉低了男生的平均智商。 那我还是不说话了好吗？你们俩聊，我先走了，再见。不要留我。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人民艺术剧院的事儿。 好，谢谢你啊，果然其实乐堂还是老师啊。 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我好像看到那个高乐高的照片，是今年孟京辉也去了。 哦，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是文化部也会组织一部分那个我们比较有名望呢，或者说这个戏剧圈里面就是比较核心的一些 艺术工作者 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在那边，我刚好认识这么一两位导演，然后我就过去，然后看看有什么好的戏可以去观摩一下，其实是这么一个初衷。对对对。 然后 刚好 就选择了 体验了一下这个罗马尼亚的风情。 对对对，以前是一无所知，然后去了以后发现还是很有历史的。像西比乌，它其实是一个已经有800年历史的一个古城，然后呢，那个城里面很多的建筑都是中世纪的时候留下来的。所以其实它在那个破破烂烂的那个建筑中间，你非常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西比乌当地的一个建筑吧。西比乌的建筑有一个特别大的特色，他们的房子上有眼睛。现在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是西比乌的所有的房子，它的这个我们叫天窗吧，它天窗的那个部分因为是有弧形的，然后每 个 房子上都是两个眼睛，都是两个窗户，所以远看感觉这个房子像有生命一样，是不是高乐高？他们所有的房子都是这样建的。 哦，对， 突然觉得有点瘆人。 对，是很瘆人。 就是晚上看，然后又在一个吸血鬼之都，然后就看到这样的房子，是不是有点瘆得上？ 对， 我觉得好可爱。 然后这张照片里面的眼睛其实就是我住的那个房子的窗户。对，所以其实我住的房子就是从这个左边的大门进去，然后要过一个非常窄的过道，然后爬到二楼，然后在一个有点 有点像阁楼是吗？ 对对对，是阁楼。然后那个我问房东这个房子的历史是什么，他说其实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建筑就有100年的历史。 然后在成为民宿之前，其实它是一个鸽子笼， 就真的是养鸽子的地 方，真的是养鸽子的地方吗？ 鸽子的，对，然后它改建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高乐高住在这个眼睛的这个窗户后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当时高乐高也是用花椒平台录了一个小视频，我们一起 来 分享一下。 是西比乌时间夜里1:30， 好像没有声音。 想录一个小视频，纪念一下我在我订的民宿的第一个晚上。这个房子的名字叫中世纪的哈姆雷特，我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反正就是被他破破烂烂的这个内部风格给吸引了，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反思。对，反思，现在什么都想不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吧，然后我朋友说要跟我换房子住，让我去住酒店，但是还是硬扛下来了，希望这个地方还能住吧，希望今天晚上顺利。看一下洗手间，也是一样的风格。 好，欢迎回来。刚刚天哥也听到了这段小视频的一个关键词，他说反思。 反思，就一直在反思，是吗？ 为什么会有一个人订了一个酒店，然后说这个房间好像比较利于我来反思？ 就难道出去旅游都是为了反思的是吗？就是 高乐高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好像在忏悔，然后神父，我做错了一件事情。 你是带着多少罪恶去的？ 因为其实去那个戏剧节是因为我先辞职，然后然后决定思考一下未来的方向，所以那个 选择了一个旅游方式，然后让自己去想想未来该怎么办呀，就找一个，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找一个心里最宁静的地方，是吗？ 天哥说了，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你是在反思这些问题吗？ 差不多吧。 啊，我们大家就是当时我们朋友圈里看到他发的这个视频，都觉得，感觉这个地方真的挺不安全的呢。后来那天晚上有没有这个有一些什么样奇异的？ 我们现在是进入了鬼故事时间，是吗？ 好像有人有头发留在这个房间里，对吗？ 对对对，我有跟你们说过，因为我，进了那个房子以后，然后，所有的家具上面都有一层灰，然后 就一百年没人住过了，是吗？ 然后就是进了那个房间一定要先电影烟，然后把那个灰吹起来，是吗？ 然后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复活了，对吗？ 嗯，对，然后就什么东西就在暗处睁开了眼睛，是吗？ 对，然后那个，然后我看了一下，可能是因为那个窗户它不是密闭的，因为西比乌之眼那个窗户它其实是，大部分时间是打开的，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下面，然后，后来我就把整个房间都擦了一下，然后在那个桌子下面发现了一绺头发，然后那个桌子上面还有一些剁碎的头发。 然后当时你什么心情？ 当时我想这儿发生了什么？ 超级兴奋，对吗？ 餐桌上有过什么？ 但是我知道，就是罗马尼亚的这个当地的市民吧，还是非常热情的，给高乐高非常多的这个帮助也好，友好也好，对不对？好像送你很多吃的。 哦，对对对，我的房东他可能怕我住不习惯，然后第二天 怕你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太可怕了，是吗？ 对对对，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一大袋吃的，然后放在我的门口，就走了，然后我也没见到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然后 哇，你不觉得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吗？ 但这是房东送给高乐高的零食， 对， 好吃吗？我想知道。 对，感觉看起来很像猫粮，然后这个时候也有被投喂的感觉。 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哈，去罗马尼亚，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北京的小伙伴还是比较少能够去到这样的一个东欧。 北京有直飞的飞机吗？ 有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北京是有直飞吗？肯定是要转机，因为这个时间还是蛮长的。有的在慕尼黑转机，有的在维也纳转机。然后呢，到那边有的是到西比乌，有的是叫到那个首都布加勒斯特。然后时间其实蛮长的，因为要飞十几个小时吧。 有几个小时的时差？ 六个小时的时差。对对对。所以我当中我选择的是先在维也纳待一天，然后再从维也纳过去， 再飞过去。 对，这个中间也涉及到一个签证的关系，因为罗马尼亚虽然它是欧盟的成员，但是它不是申根国，它是一个准申根国，所以呢，其实从咱们那个北京过去的话，必须要有罗马尼亚的签证，但它的签证又非常难办， 因为罗马尼亚好像就 罗马尼亚不是免签国了吗？ 不是， 不是， 不是吗？好吧，我还昨天真的在搜索，说我什么时候要去一下，我觉得这地方太美了。所以还是要提前要去办签证。 对对对，就是比较方便和比较偷懒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去办一个申根国的签证。 就是欧盟申根国，比如说法国啊什么的。 然后呢， 可以走法国、意大利，或者其他的一些申根国家， 然后通过他们再过去。 对对，然后先入境一个申根国家，再从那边过去就可以。 就不用单独再办罗马尼亚的签证了，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吗？ 但是你到了罗马尼亚以后，你不可以再从罗马尼亚再回到别的申根国，只能回中国，要不然你回不来了。 这个行程还是蛮复杂的。 对，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高乐高当时坐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飞机，这飞机感觉特别的迷你哈。 这是从哪儿飞往哪儿？ 这个是从维也纳飞往 罗马。 对对对， 罗马尼亚是吗？ 飞往西比乌。对对对， 所以后来这个高乐高是选择了在维也纳转机，这样还可以在维也纳玩一天。 对， 特别这个文艺的一座城市。在维也纳有什么奇特的经历吗？ 维也纳 和想象的一样吗？ 维也纳是一个非常平静和充满小资情调的一个城市。对对对，就是可能是很精致啊，然后感觉大家都很从容。对， 就是尤其是在我觉得在欧洲就是有一种从容的感觉，就大家就活得很精致。 对，就在北京大家会那个 就 不知道在忙什么， 每天早上起来蓬头垢面的，然后赶个地铁去上班，是吗？ 也不是，大家都比较上进，在忙着创业，对吗？ 就是在欧洲你会觉得就在那种建筑欧式的建筑下面，然后走在石头路上，会有一种很安静的感觉。然后大家，而且大家也没有很赶，所有人就觉得活在电影里的感觉一样，有没有？ 这个高乐高呢，在这个维也纳应该是去了一个博物馆，是弗洛伊德的 博物馆，对吗？ 对，因为那只有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进去了几个地方，包括一个弗洛伊德的博物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现代艺术馆。对，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弗洛伊德门口被拒之门外的一个视频。 嗨，大家好，这里是弗洛伊德咖啡，可以猜到我要去什么地方了吧？当当，弗洛伊德博物馆。据说这里是他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那我刚才其实已经到这个门口了，然后就是找不到进去的门儿。后来有一个老大爷对我说，这里有一个按钮，要一边按这个按钮一边推门才可以。好，现在我们试一下。啊，开了。当当，后面。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楼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今天我们请到了前阵子刚刚去了 罗马尼亚的 西比乌戏剧节的高乐高， 欢迎他。 刚刚我们看了一段他在维也纳弗洛伊德 博物馆门口被拒的视频，是吧？ 这个博物馆怎么样？ 其实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博物馆，然后里面展示的是弗洛伊德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工作的，对， 就是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所以有他去做心理咨询的这个房间， 对， 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刚才看到高乐高的这个资料啊，他是法学硕士，是学法律的哦，但是为什么他另外的一个职业是话剧演员呢？ 因为我们都是跨界青年， 而且发现他对这个艺术啊，看博物馆，然后看戏剧节，对这个艺术的向往和渴望也是就是可见一斑的。 其实高乐高也是一个业余话剧演员了，我们一起也演过话剧。 哇，没看出来啊，爽爽同学。 说了，我们都是跨界青年 啊。那为什么就让你、 高乐高是演女一号的？ 哇，这么厉害吗？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话剧呢？就是一直喜欢吗？还是？ 哦，对，是 爱好吗？ 是，在我们还比较年少无知的时候，就 那就是你这个年少无知，我觉得这边然后突然皱了一下眉头，是吗？ 没有，我们都年少无知的时候， 年少无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上中学吧，然后有那个艺术节，还有什么那些英语节之类的节日，对，我们那个学校里的节庆比较多，然后呢，当时大家就喜欢传一些话剧，然后我看到隔壁班的女生演红字，然后特别美，然后 就特别想去尝试， 对，然后我就一直挺想演戏。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在浙大然后参加的黑白剧社，然后 浙大的黑白剧社是全国高校里这个剧社非常牛的之一， 对，我们当时的指导老师桂老师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奉献精神，很有热情，所以这种热情其实是感染我一直去就是从事这个 艺术行业 话剧演出的一个动力之一。 而且我发现话剧的演员都是非常的厉害的，我觉得 对 功底啊，台词啊， 对， 因为话剧又不能这个咖嘛，然后就要一直从头到尾演到底嘛，是不是？ 对，就不能忘词。 突然我觉得我很向往，就是看看你演话剧是什么样的样子。 下次和高乐高一起演的时候，都邀请大家去看。 好的，没有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播平台上跟大家互动，然后送一些票什么的给大家，是吧？搞一搞活动。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西比乌的戏剧节吧。既然说到了这个戏剧，我其实很好奇的一点是，去国外看一个戏剧节，真的能看懂吗？ 说英文吗？还是 对，因为罗马尼亚大部分是说罗马尼亚语，所以他们是属于拉丁语系，然后懂英文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可能是志愿者会稍微懂一点，对，所以就需要我们提前做功课， 我这次因为没有做特别多的工作，所以去了以后也就基本上是跟风，然后 就是大家鼓掌我也鼓掌是吗？ 去看几个热门的戏，然后排队的人非常多。 对，那对戏的感觉呢？其实有的时候话剧哪怕你不知道他的台词，但是从这些演员的表演和整个的一个舞美也能够感觉到他故事的那个流动，对吧？ 对，因为可能在国内我们看的很多演出它都是中文的，然后我们不需要经常的看字幕，看外国的戏可能会有一个障碍，就是你必须一边盯着字幕一边盯着舞台。 对，没错。 对，对。 那你当时这个西比乌戏剧节难道不都应该是现场的吗？ 是现场的。 为什么还会有字幕？ 现场会有字幕啦， 因为 乐淘。 对，我 为什么看话剧还要有字幕？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带你一起去。 为什么看话剧还要有字幕？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比如说歌剧啊，还有一些话剧，它可能不是完全是英语，或者说就算是英语，可能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看懂。那么在国家大剧院和现在的就是包括人艺都是有现场字幕的，现场字幕、就是。 为什么我看了所有的话剧都没有字幕？ 因为 那我看了一个假话剧是吗？ 看的太少了。 好的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西比乌的这个西比乌晚上9点半的一个露天小剧场。我看到这张剧场的照片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戏剧节真的是很有调调的这样的一个戏剧节。因为这个舞台看上去很简陋，但是这种就是观众和舞台上人的这种距离、和他和大自然的这种距离都是非常接近的，对不对？ 对，其实那个是一个露天的临时搭建起来的剧场，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天气还可以，所以才能够演出。如果一边下大雨，我们可能要一边穿着雨衣看。 那演员也是蛮尽职尽责的，是吗？ 然后感觉这个露天的小剧场就好像不是特别的后台，不是特别的封闭，然后都是敞开的。它的这个后台怎么去做准备，或者说就 换衣服啊？ 对啊，演员都藏在哪里呢？就感觉这个舞台上好像就只有一块 会穿帮 一块布。对 对，你看到台侧有一个红色的幕布，我觉得他们可能换场什么的都是从那个地方过来。对对对，这是他们技术上一个处理。然后后面的那块白色的那块幕布，其实它是一个可燃物，到最后根据这个剧情的需要，它最后会燃烧起来。 燃烧起来是吗？ 对对对， 这么酷， 还有这么酷的舞美设计， 对对对，是非常酷。所以前面会有水， 一言不合就把舞台烧了。 是，其实那天在那个剧场比较搞笑的是，我们都坐下来，然后准备看戏，然后因为它在一个郊外的仓库里面，然后呢，然后可能附近有一些工厂的狗，然后他们听到这边这个演员的声音，然后他们也跟着非常激动，然后演员在台上学狗叫，然后他们在那个 台下学， 就已经开始交流了是吗？ 对对对，在几百米之外就跟着喊，然后 就跟着一起叫，然后一会儿哗哗全都跑过来叫来了一帮兄弟是吗？ 就有点就是大家互相对着 叫 对话的感觉。对对对， 明白。 对，然后所有的观众都保持淡定，就很严肃。 其实心里蛮想笑的是吧？ 看到快乐的雨涵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打招呼，说爽爽女神、乐淘小哥、乐高女神上午好。上午好呀， 上午好呀。而且还感谢他送了一个好歌声。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8，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放一首歌了，然后待会儿呢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会继续 来聊一聊 微微一笑，待会儿见。 The other day about a guy in a game he gets paid to play. You probably never even heard his name, but he's sure a big deal to me. Cause one day inadvertently he broke a rule no one knew, but as soon as he found out what he did, he admitted and he lost a whole year's salary. He said, I know that I do things differently, but I think that's the way that life should be. And I know it seems hard, but it's worth it to me. Oh, I'm on the road less traveled, cause I know where the other road goes, and I don't wanna stop being free. No, no, I'm on the road less traveled, cause I do look at people, and I'm discovering who I wanna be. On the road less traveled, that story and I blew my mind, and the very next day I was standing in line. I paid, walked away, then I realized it gave me too much change. I can't say that I didn't think twice, keeping that money really, really 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烈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微微一笑，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不好意思，忘了自己的上班时间是吗？ 虽然你是 new face，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不在状况吧？ 就忘了自己的上班时间，不好意思。 欢迎大家回到微微一笑，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大家早上 好，大家早上好。虽然说第一天来就来了状况是吧，就忘了上班的时间。 可是你不是都第二天来了吗？ 好的好的，第二次了哈，不好意思，还是忘了上班的时间。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听到我们现在正在播的这个声音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以及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了。 没错，而且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平台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今天的微微一笑的第二个时段呢，我们请到了我的好朋友高乐高。那么他这个在上个月呢做了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就是去这个罗马尼亚的西比乌 参加了戏剧节。 对，参加了一个就是欧洲这个 三大戏剧节 Top Three 的这个戏剧节。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在这个露天的小剧场，非常的就是靠近大自然，而且它的幕布甚至是可以被燃烧掉，对吧？然后昨天其实那个高乐高也发给了我一张图，就是说这个剧场外的观众，但这张图呢是横着的， 让大家把头扭过来看一看，是吧？ 就是能够感觉到这个罗马尼亚的戏剧气氛还是非常浓厚的，对吗？ 对对对对对，大家先锻炼一下颈椎，然后 对，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早上起来嘛，然后通过看一些横着的、竖着的、歪着的、斜着的图来锻炼一下自己的颈椎，是吗？ 对，那边其实我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傍晚了，然后但是他们那边会一直都是阳光明媚，然后天到10点钟才会黑，然后所以差不多就是白天很长很长，对对对，所以那个戏剧节其实它的土壤就是，之一就是白天很长，然后大家下了班以后还是天亮的，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都是下了班来看戏。 对对，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在欧洲排名前三甲的这个戏剧节，它的票贵吗？ 票价还可以，差不多就是三四十类，相当于人民币不到100块钱吧，因为它是 那真的超便宜， 1:1.3的一个汇率，对对对， 嗯， 超便宜，不到100块钱， 是、 嗯、我知道今年南锣鼓巷的戏剧节好像最贵的票是100块，但是南锣鼓巷戏剧节还没有到这样高的一个 level， 对吧？ 嗯哼， 哦、对。说到南锣鼓巷戏剧节，其实它是彭蒿剧场发起的，咱们可能都、就是有点了解了、 嗯、 对。然后它的其实它主要是想扶持一些原创型的中国自己的一些话剧， 新的、 对 你说先锋话剧之类的，对啊，我终于说对了一次是吧，好开心哦，终于就被夸奖了一次啊，对对对，你说的没错。 向日葵说今天的话题好文艺啊、嗯、嘉宾也是女神级的杨演，谢谢向日葵来夸我们的这个女神、嗯、 好，谢谢，其实就是省略大家省略了女神精品。我刚才有跟那个有跟王爽说今天我的状态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梦游状态， 因为起太早了， 太早了是吗？ 对，嗯，我可能比你们还晚一个小时，但是我已经是6点多就出门了，开车开了一个小时、嗯、然后我都觉得我要睡着了、嗯、 辛苦女神了，辛苦女神了、哦、也是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这个西比乌之旅，然后今天的这个打扮感觉特别的法式风情哈，就真的像刚从欧洲回来的。 哦，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吗？ 来爆料一下吧。 是吗？ 来爆料一下。 对，是因为我在罗马机场罗马尼亚机场买的，然后我想如果我今天不穿可能以后再没有机会穿， 所以这是罗马尼亚当地的一个民族服饰吗？ 民族服饰，对对对对对、哦、包括它的这种花纹、嗯、然后包括它那个灯笼袖都是他们那边特色， 嗯， 对对对。 哇， 我整个听上去和看到这些照片的感觉罗马尼亚和西比乌都是特别的，就是没有，好像没有被全球化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和城市， 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吗？ 就他们的人民用智能手机吗？ 应该用吧， 应该用吧。 就他们的传统服饰啊，就感觉他们好像有点世外桃源的这种调调。 有啊， 其实你看到刚才那个观众的照片，观众很多都是本地人。 嗯， 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种就是欧洲那个，就是欧式的优雅在里面。 嗯，优雅。 可能虽然说，罗马尼亚并不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不是非常的那种发达国家的范儿，但是呢，它是非常优雅的，它那个骨子里还是很有意思，很有值得你去探索的地方。 嗯， 对对， 也是很文艺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比乌的另外一个剧场，这个剧场呢是一个圆形的，就是椭圆形的白色的建筑， 上面红色的尖顶。 嗯，红色的尖顶，看上去特别像一个，我觉得像个面包房。就是非常的童话和可爱。那这些建筑呢都已经是有很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是是、嗯、这个可能原来是一个谷仓，我不是非常确定。 嗯， 对，嗯， 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西比乌要露怯了是吧，想问一下，在这个西比乌戏剧节上，然后这些剧场就是都在一起的吗？ 嗯， 就是你要选，就是每个时间段然后有什么剧，然后你去选择在这儿看还是在那儿看。 哦，对对对， 就像音乐节一样吗？草莓音乐节是吗？ 相当于说它那几个剧场是分布在西比乌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嗯， 所以你必须非常清楚哪个戏在哪个地方，如果你走错了剧场那肯定是看不到戏了。 嗯，哦，然后要有一个很好的合理的时间安排。 对对对，关于这个时间的安排，我们一般是提前半个小时到那个剧场，因为有很多人在那儿排队。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存在一个超售，或者有的时候这个戏太受欢迎了，然后可能大家就是因为不对号入座，就看你什么时候到， 看你什么时候到了是吗？先到先得是吗？ 嗯，那如果是这个戏剧节的戏都是安排给这些白天工作然后下了班去看戏的人，那白天你们做什么呢？ 旅游啊是吗？ 旅游。 白天其实我跟着我那几位朋友去逛了一下二手店。 哦，二手店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吗？ 嗯，对，是当地的特色。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德式的一些生活用品。好像这个地区原来是奥匈帝国。对，我查了一下历史，因为我的历史不太好。然后原来是就是德国人非常多，然后现在日耳曼民族的大部分人都迁走了，然后留下的大部分是罗马尼亚族。对，然后所以他这个地方有很多德国风情的东西，我跟着他们就挑了半天，然后他们都买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桌布啊、杯子啊什么的，到我的时候没什么可买了，我就买了一个秤。 就是 人体秤吗？ 是， 不是，就是一个秤。 啊，就是那种 传统的 秤， 可能你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了那个秤。 杆秤啊，我还以为就是那种。 天哥在这夸高乐高呢，说发色和 配 饰 都 恰到 好 处，好漂亮。 哦，谢谢天哥， 谢谢天哥。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离我们好像很遥远的，我感觉好像 很小众的一个地方。 嗯，就是和我的日常生活真的是非常。距离非常远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和一次旅行， 嗯 嗯，然后这次旅行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有意思的人？ 嗯，有一个罗马尼亚的年轻人，他把我叫住，然后 在大街上， 对对对，要我 搭讪， 要我跟他聊天，没有没有，就是尬聊， 就是尬聊是吧？ 对， 可是为什么？ 对，他说，他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他说：“那我能跟你聊聊天吗？”然后就 哇，强行聊聊天是吗？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吗？ 他经常见到，对对对，嗯，可能看到我那天比较闲的样子，然后他就 然后就强行聊一下， 对对对， 就一定要找一个话题。 主要还是看到美女搭讪了，我觉得， 对对。然后他们其实都非常喜欢中国，也很想来中国旅游，对，但可能来中国。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好像也不是很好签，是吗？ 也存在签证和旅行费用的问题， 还有飞机 很远很远很远，然后那个我在去那个布拉索夫的那个吸血鬼城堡的时候，因为中间要倒公交车，然后他又没有非常明确的那个站名的地址，然后呢我就四处问人，然后那边的司机师傅非常好，他在地上找了一个那个窖井盖，然后给我比划那是大转盘，要到大转盘的某 个 角落，然后 那个角落， 对对对，然后我就看懂了，然后一群司机师傅就非常高效的拍手， 高乐高方向感好吗？ 对，在国外 还 暂时能保证自己不丢掉， 不丢掉是吗？ 在国内出门就不太带大脑是吗？ 我经常记错时间，对， 好，谢谢， 刚才 没有迟到。 天哥说啊，说我们聊的话题这么沉重嘛，然后 我们要来聊更沉重、 更沉重的话题是吗？要不要聊一些什么 吸血鬼 啊、 吸血 鬼 城堡里究竟有什么？ 吸血鬼城堡里面有 吸血鬼， 有一些他们的家具还有服饰，还有一些类似于什么斧子呀、那个长矛啊之类的一些工具，然后我还看到了一些刑具，因为太血腥了，我就没有发给王爽。 我想问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因为看大家看到吸血鬼啊、发源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在各种各样的电影里面啊，或者电视剧里面、美剧里面都能体验啊。然后我想知道，就是吸血鬼这个在罗马尼亚听到的最正统的发源是怎么的？为什么会有？ 我听到他们跟我说，这个吸血鬼的故事，实际上，他掌管的地区是布加勒斯特，但是大家却认为他在布拉索夫，所以他可能是到布拉索夫去旅游过了一夜，然后在那里暴露了自己。对对对， 说的吸血鬼 就被发现了是吗？ 对对对， 吸血鬼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活这么长时间，那真的就是说， 当地人还是很喜欢吸血鬼这个概念的，对吗？ 当地人其实不像我们那么热衷于去看这个 吸血鬼啊，因为看多了， 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离他们。 就我想知道，就是说什么吸血鬼啊，就被十字架钉住会死掉啊，然后一个吸血鬼咬了另外一个正常人，然后那个人也会变成吸血鬼。 对对对， 这是都是传说中有的吗？ 可能到夜里面你才会知道。对，就是说这个是早间节目，所以你可能不会知道。 所以说觉得这个笑话蛮冷的啊，然后看到这个更沉重的话题是爽成多少斤，要不要报一下？ 这个一点都不沉，这个话题很轻的。 对，这是个很轻的话题。大家刚才要我爆料王爽是吗？ 不要爆料了，没有什么。我们下次那个，下次找那个我表妹来爆料。 好，我期待着下次请再找过来。 其实我跟高乐高是就是校友，我们都是，他是我的，应该是比我高一届，这样的。 是姐是吗？ 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有非常深厚的革命友谊，咱们继续来回到说这个罗马尼亚哈，就是每次说到这个旅行，除了看到什么和住的这个酒店之外，其实一定要说到吃 上。 我说起罗马尼亚美食，我真的还是一无所知呢。 就正常欧洲吃饭吗？ 我觉得正常他们就是吃很多肉吧，然后但是罗马尼亚它的快餐做得特别好吃。 快餐？ 对对对， 麦当劳啊， 就有点像那种卷饼，但是里面什么都有。 各种肉各种菜，就是一个豪华升级版的赛百味。但是味道口味是特别入味儿，加了烹饪在里面。对，所以我们那个到半夜十二点以后还一定要加一餐。 哦天哪，我们来看看在罗马尼亚，哇，这张图片又是倒着的，来看一下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些 活动下颈椎是吗？ 美食就看见也是比较简单的，这种算是东欧的美食吗？ 对，这个算是罗马尼亚当地的一个美食，因为那个黄色的汤是他们的叫牛尾汤。 牛尾汤， 嗯哼， 还是有点重口的哈，虽然看上去有点清淡。 Sorry， 牛肚汤。 牛肚汤， 对，我果然没有睡醒。 牛肚和百叶是一个东西是吗？ 对， 嗯，这反正差不多吧。 好的， 差不多吧。一共在罗马尼亚待了多少天？ 就待了五六天。 嗯，对，所以其实虽然是去这样一个很远的地方，路途也是比较波折， 对， 但是其实前后算下来一个星期也够了，对不对？ 嗯，对，如果你只去一个城市，一个星期是够了。 嗯，就是基本上高乐高是去了西比乌，还去了这个叫布加勒斯特，对吗？ 对对对，布加勒斯特是它的首都。 嗯，这是布加勒斯特下雨的一个全景吧，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宁静的感觉，也有刚才高乐高 说的优雅的。而且虽然说是首都，但是绝对没有什么高层建筑啊， 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挤，然后觉得还是建筑和建筑之间还是蛮开的。 是布加勒斯特它总的人口数量是165万， 这个很少很少，对吧？ 很少， 对对对， 北京是几千万， 然后罗马尼亚的人口是2200万，所以你可以 就是 想象。 哦，可是其他的人都在哪里？不在首都待着？ 分布在各个。 但是罗马尼亚好像也不大。罗马尼亚有没有查过罗马尼亚一共多大？就是占地多少？ 但是他刚有说罗马尼亚其实是2000多万人口，但是他的首都只有100多万人口。 对， 所以他们不是像中国一样，就是年轻人 都 喜欢，对，喜欢去一线城市。 和我们的一个省差不多大吧，它的面积。 啊哈， 一个省，不知道。 哇，这为什么？ 看哪个省是要看哪个省了是吧？ 这个天哥说中间有一个转盘，对，一般这个城市的首都中间都会有一个转盘。说到这个首都哈，应该是在首都也待了一天，对吧？ 哦，对， 经停了一下。 对对对。 这个气氛和西比乌会很不一样吗？ 还可以。我在他的那个首都，那个买车票，因为我没有那个罗马尼亚货币了，然后有一个女孩就帮我换了钱，就等于说她把她的那个当地的货币给我，然后我给她欧元，然后她又怕我找不到地方，就一直陪我坐地铁到了酒店。所以你刚问我会不会丢掉， 这其实一直有人在送是吧？ 不太好意思爆料。 我记得高乐高有一次去那个意大利玩，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跟那个他和他一起去的朋友走散了，然后后来有个意大利的小伙子就全程把他送到酒店，大概是这样吧。 没有走散，他也不认路。 就是大家都不是很认路是吗？ 所以就去到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关于指路和认路和迷路的故事。 我觉得在意大利吧，最难的事情就是因为意大利人的英语也不好。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意大利人的英语不是很好，他们也说不太清楚。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们拉丁语系的人说英语的这个发音跟我们之前学的英语是很不一样。 对， 所以在我们听起来会有点困难。 对，然后就跟他们交流也会很困难。他们听你说，其实他们也觉得是别扭的。 但意大利人的肢体语言非常丰富，所以 对，没错， 弥补一下， 就是靠这个哑语是吗？就靠手语。靠手语来指路， 对 对 对，肢体语言它非常能传达自己的意思。 但说到指路这件事情，其实在各个国家的感觉是哪怕他们说英文不是那么的溜，但是那个热情的心是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去想帮助你，然后哪怕是亲自去把你送到，他们都会去做的。 没错，其实我们也希望自己就是之前能做好攻略，然后不要去太 麻烦别人是吗？ 这样对， 当地人民其实也不容易，人家自己生活过得好好的，还帮你指路是吗？ 对，但实际上他们非常热情，就是可能你脸上有困惑，他就会过来问你，就真的还 是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 然后直到有一天，当地的人在高速公路口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问路收费。因为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原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高速路口然后摆一个牌子说问路收费嘛。 好，那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9:19，我们这个时候来听一首歌吧。然后这首歌很短的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高乐高分享他去这个罗马尼亚西比乌看戏剧节的一个体验。 起轻松别吧，不想一再身后了，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你不要再想起我，请别送我。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回到微微一笑，微微世界观，我是乐桃。 我是王爽，这里是每天早晨七点半到陪伴，到九点半陪伴大家。 大家都一开始忘了是吗？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呢，有点紧张和激动了，是不是？ 这里是 FM 98.2，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乐桃，大家好。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982魔力工厂以及花椒直播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一个画面。 没错。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呢，也是请到了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嘉宾。这个高乐高， 高乐高同学， 高乐高同学。那他之前呢，上个月是刚刚去了罗马尼亚的这个西比乌戏剧节。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罗马尼亚和罗马尼亚当地戏剧文化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我也知道，其实高乐高是刚刚变成自由人，因为刚刚辞职，对吗？ 因为聊完了旅游，现在开始聊个人了，是吗？深刻的了解一下，是吗？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辞职，开始成为一个特别自由而幸福的小孩的感觉了。 你别走，你别走，留下，不要走，好吗？ 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别送我， 不要送你，那你再见。好，今天只有我来为大家主持。 好，刚才那个花椒用户说怎么没礼物？没礼物你送我们呀！来，大家、 啊、 这个如果是喜欢， 光说不练假把式。 对，然后喜欢我和乐桃，或者是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女神高乐高的，来给我们送礼物吧，刷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聊一聊，正式的认识一下女神本人了，是吗？刚才我一直保持着这个含蓄害羞什么的，我都没太好意思说话，你知道吗？现在聊到个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激动了？ 开始吧，敞开了吧。 好的，就是刚刚看到这个资料说高乐高刚刚辞职，之前在哪儿工作呢？ 之前因为工作怎么说呢？ 太稳定了，是吗？ 太稳定了。 但总要有一个事情来刺激你吧，一般大家辞职都是有一件事情就突然觉得我操，这活儿、不好意思，这活儿没法干了，所以说才开始那个才决定辞职，然后去干点新的事业，是吗？ 可能这个过程跟大家看上去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我是跟王爽，我们在大学里的时候，我们都是已经参加大学的学生剧社了。然后可能就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然后呢，可能就一直想做一份正经的工作来压抑住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 然后现在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了，是吗？ 我觉得是。而且更主要的是，就是可能这个越长大之后就越来越明白。觉得我能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最宝贵的，因为时间很宝贵，对不对？ 对对对。前段时间我因为就是身体就是腿有一点伤的原因， 健身损伤， 所以就休息了一阵儿。然后后来呢，然后我就在想说，也许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老天爷在暗示我什么，所以我说要去反思一下。 就是去找一找自己真正人生的意义，是吗？ 我们这时候应该播陶喆的找自己，对吗？ 找自 己。就是因为一个契机而觉得真的是应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是不要被一个这种比较朝九晚五的这样的工作所捆住。那接下来高乐高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呢？在今年的南锣鼓巷戏剧节有没有一些动作？ 我认识的很多朋友他们现在都有不错的发展，当然也是因为他们自己一直在努力。然后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最近演了一些比较知名的导演的戏，然后也有他们 一些新的作品即将在这个南锣戏剧节会有演出。那么欢迎大家关注啊。 之前就是其实我和高乐高共同的一个朋友，就是应该是上个月刚刚和王学兵搭了一部话剧，还长达5个小时，对吗？ 对对对。 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演员。 对。 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把她请到微微一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和王学兵 有才。对。 然后同时她还开一个摄影工作室。 对，她是个很棒的摄影师，然后画画也很好。然后演戏也很有灵气，所以其实 哇，这是一个全能型艺术人才。 说到这里，我一定要那个去 Q 一下秋晨，让他来微微一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 可以的 太多的身份。好，时间天哥刚才给这个高乐高一个建议，说可以游泳就很少受伤，还能练就强大的三头肌。 谢谢，我很需要。 天哥我告诉你哈，我已经叫高乐高去游泳很多次了，然后他都因为过于羞涩。对 对，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总是那个拒绝我。 其实我是最羞涩的人。对，但要我爆料王爽，其实他又会游泳又会弹钢琴，其实很多才。 这叫爆料吗？ 这叫爆料吗？这不是夸吗？这叫背书好吗？ 看来这个高乐高还没有特别找到我们这里爆料的这个感觉哈。不过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9:28，非常的感谢高乐高今天来能跟我们分享他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体验。 没错。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以上 就是跟大家说再见了。 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希望大家明天7:30准时再来关注我们。我们今天的观看量有5.5万呢。 哇， 希望明天我们可以来破个记录，好不好，小伙伴们？ 哎，原来新人这么受欢迎吗？是不是？ 我们有一个起床的约会，真的。就是微微一笑这个节目， 打开这个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见个面。 对，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